美国的联合新闻社、纽约时报、华尔街日报、法国新闻社、中国的新华社、新闻网、日本的朝日新闻、每日新闻和共同通讯社对南朝鲜首尔等各地11月26号广泛举行第5次泛国民行动，要求朴槿惠下台一事做了大量的报道。